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庆幸自己可以剔到呢个课程。 本身好多香港人过咗嚟英国啦，咁亦都好大嘅需求要去做呢个英国按揭嘅。咁我哋目标，我哋嘅学员大概三个月里面会考到呢个牌照，去做翻一个持牌顾问，去服务翻香港人。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呢个中国香港特区嘅立法会嘅政变，就由明报咧系率先咧系爆出，就系咧以70岁划线，就咧70岁以上嘅咧就全部 DQ， 就咧下届不准参选。咁另外咧仲有一批未够70岁嘅咧，就相信呢个名单咧就陆续公布。嗱呢一样咧亦都系切合咗不久之前呢个咧中方咧都有人放消息，话而家嘅立法会咧到底要唔要90席嘅咁多？尤其而家咧以陈茂波为首嘅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出现啊年年嘅财政预算嘅赤字。咁言猶在耳咧，3年前咧仲话呢个由乱入治，由治及兴呢个立法会咧已经完善咗选举制度，就包括咧将70个议席咧系扩张到90席，将所有嘅民主派清零。嗰阵时敲锣打鼓咧，就以为呢个就系叫历史的终结，系到达咧呢个西天极乐世界。点知而家突然间又发现，原来90个所谓爱国者治港咧。是永远极多，尤其是那些老人原来是不行了。这个叫70岁划线，现在全香港的焦点就聚于大家姐，就是以前做过保安局局长和行会的召集人叶刘淑仪。叶刘淑仪就两次是被香港记者跟随，就追问他，喂，你已经是年过70了，你还参不参选？而叶刘淑仪呢在上星期咧，如果斩钉截铁，当有啲记者话：喂，听讲有关方面是以70岁划线，系咧70岁以上咧系喐晒。叶刘咧当时斩钉截铁话：不可能，系嘛？点可以咁样划线？这个咧不能够以年龄咧系为唯一嘅标准，要睇嗰个议员嘅能力。而且叶刘淑仪话：好多嗰啲功能组别，例如话工商界。他舉出一個磨練和經驗豐富的代表進入立法會呢是需要時間的，那個人呢需隨時呢即是說呢是會超過70歲，怎可以無端端這些呢是資深的香港，譬如說地產界、工商界、製造業、這些要長期勾一個德高望重、他們業界裡面不同的公司和組織呢是心服口服的代议人士呢是入立法院。怎可以啊，现在推一个30几岁啊，你以年轻化为名，又没有人物，又没有经验，人员又不足，信誉又不够的人出来。叶刘这么讲呢，我相信啊是合理的。即是你无论呢好多人对于这位女士啊是的那个观感是怎样。现在出资呢就烧到他的答案。就追问他的时候呢，他呢第一次就说不要阻住我去开会。跟住叫行开，其实记者咧今次就唔系话喺街啊，喺商场嗰度咧侵入佢嘅私隐，喺正立法会啊、政总呢啲咧嘅大楼里边咧去搏咪咧系名正言顺嘅。第二次咧，佢亦都系一面嘅怒容啊，系咧对住班咧系好似仇人嘅记者话，喺适当嘅时候我咧系会有公布。这个呢尽显呢个女强人的本色。相对于其他的梁君彦、林建峰同埋其他的男人呢，个个呢千依百顺接受70岁的划线，好谦卑咁呢话而家应该俾呢青年才俊入会。叶刘呢系无疑系表达咗香港特色的女性主义。三精九烈系呢系拒绝接受呢个家长式的封建制度的安排。我觉得里面那种这样的气节呢是有少少像红楼梦里面晴雯宋甚至是这个林黛玉这种大无畏的角色。即是男人呢就更无一个是什么什么。现在呢有一个叫奋勇反抗，你看到呢他是七情上面的。他对这个这样的所谓的70岁的划线呢 係極之不服氣嘅。啊，佢話適當嘅時候有公佈，而家唔知係咪咧？佢而家代表你依班成班七十歲嘅人咧，係去出頭走去同咧所謂嘅阿爺嗰度講數咧，就唔知道。之但係正如我哋上一集講，葉劉咧係一個關鍵人物，因為佢個新民黨咧啱啱新鮮熱辣咧，係懟咗個叫太空經濟嘅藍圖啊，係俾咗李家超，而李家超亦都就採納咗喺嗰個施政報嗰度講出嚟。你要咧係實現香港嘅太空經濟，一定要有葉劉呢個，至少啊，就算你唔俾佢做特首，都要起碼都要留喺立法會同埋兼任行會召集人多五年。嚟到督導太空經濟嘅實現，係咪？李家偉打完齋就唔要和尚，一聲多謝就李家超攞咗去領功、啊、然後咧你要阿姐同埋阿姐一走咗，成個新民黨咧就叫蛇無頭不行啊，係會散噶。即係新民黨嘅幾個新血可唔可以代替阿葉劉淑儀咧？我諗啊，阿葉主席自己心中有數，何況而家你話成個九十個議席嘅立法會突然間要年輕化，係嘛？行唔行得通咧？係咪啊？鮑生，你話啦。 嗱，呢單嘢咧，我就撐姐姐啦，因為咧，葉劉淑儀咧，嗱，客觀地講啊，佢係咧政府裏邊咧最經過練力，同埋咧喺各方面咧都有一個。即係實力咧，去話俾大家知，佢係能夠升任。除咗佢歷任呢個保安局局長，雖然廿三條嘅時候退咗落嚟，後來通過直選係嘛，亦都選過，亦都成功。亦跟住組黨，組黨之後曾經亦都想問鼎呢個特首，雖然咧不獲成功。咁而家去到行政會議召集人，你要試問成個政府裏邊啊，就算李家超啊都唔夠佢咧有咁嘅即係我叫實力啊！咁但係今次咧，我覺得咁樣劃線係唔公道嘅。我正如我上一集所講，啊葉劉嘅例子令我諗起咧金川昌平呢個日本導演嘅《遊山節考》啊。到時可能呢套戲太舊，大家冇睇到，我講少少情節，令到我僆仔嘅時候咧好深印象，就係嗰度咧講緊一個古代嘅日本山區啊。裏邊咧有個傳統就係啲女人夠到六十歲之後咧，你要送佢上山嘅，即係話因為糧食唔夠啊，要俾啲後生食啊。咁但係咧個男主角個阿媽咧，其實咧就老當益壯嘅，佢六十歲咧啲牙咧都仲好齊啊。佢為咗咧令嗰啲仔啊真係捨得送佢，佢夾硬攞石頭嚟剝曬自己啲牙落嚟啊，滿口血啊，跟住話俾個仔聽啦，我老啦冇牙啦，你送我上山啦。跟住個仔送佢上山嗰段過程，真係睇到咧流眼淚，跟住最後咧就掉低佢。喂，呢、這個過程裏邊，我諗起阿葉劉淑儀，喂佢咧就係、是、好似成棚牙都仲喺度嗰個阿婆一樣。喂，其實佢咧有能力個七十五歲，就算佢做特首都綽綽有餘啦。咁點解要畫呢條線咧？同埋佢講嘅理由好合理喎，七十歲唔係真係一條線，就算七十歲啊。有啲男人有心有力，有啲男人已經軟皮蛇，跟住咧已經咧就呢個收工啦。咁你點能夠畫呢條線咧？係咪啊，陶生？ 係啊，嗱，所以咧而家葉劉咧面對呢個立法會裏邊嘅遊山節考化，佢提出一個反抗咧，我覺得係值得同情嘅。就呢個唔係話佢個人嚟講咧，喺呢個社會上咧，自從立法廿三條啊，係引起咩嘅爭議嚇？佢係代表某一個咧香港嘅邏輯。或者是一個基本的理性精神。為什麼你現在說是70歲是要動了？這個引申出一個很嚴重的憲制問題，因為香港基本法根本沒有定到是這個參選立法會是要70歲是為上限， 沒有上限的。 你查回參選立法會是香港每一個永久居民只要住滿7年的一個基本權利，還有還有一個香港還有一個叫選舉條例，選舉條例裏面有一條是列明是不能夠以任何方式脅迫一個人不要去參選立法會，所以到底誰去劃線70歲而所謂勸退這些張宇仁、林健鋒、梁君彥包括葉劉淑儀是去不要參選呢？那個人或者那個組織呢是隨時干犯了香港的選舉條例的。 那還有一個 呢，因為他自願的嘛，是不是？嗱，你而家本來你而家葉劉唔黑口黑面咧，佢如果好似阿林健鋒同埋梁君彥等人咁謙卑，包括張宇仁啊、馬逢國，係啊，我諗過之後，都係自願啊退出啊，俾啲細路仔上啊。但係葉劉係一個有真性情嘅人咯，佢拒絕同你哋一齊做戲講大話咯，佢個表情話咗俾你聽咯，係嘛？ 嗱，到呢分鐘係咁嗱，我唔知啊。如果佢俾阿爺照一照肺啊，係嘛？將隻手臂向後扭啊，然後攞把槍指住個太陽穴，或者佢會咧係改變個立場，但係蘇花呢分鐘咧係唔會。而我覺得咧，諗下諗下裏邊咧係有少少嘅，唔止係少少啊，有好多疑點啊，有好多個玄機啊。 仲有個情況啊，陶生，仲如果一個 scenario 真係咁，譬如話今次葉劉淑儀真係冇得出選啦，唔知點解啦，啊或者俾人勸退啦，但係兩年零之後咧，其實佢係可以咧。提名選特首嘅喎，因為咧特首係冇上限嘅喎，嗰個年齡冇話過咧，70歲唔選得嘅喎， 40歲以下唔得， 係啦，年齡太細就唔得，但係年齡太大冇話唔得嘅喎。咁如果葉劉淑儀唔俾佢選立法會，但係佢咧就可以出選咧呢個行政長官，喂呢件事咧都幾荒誕嘅喎，幾好笑 嘅喎。嗱，因為成班老男人話自願退選嘅咧，俾出一個好堂皇嘅理由。就是應該俾香港的年輕才俊咧，係一個機會，係咪？呢個如果係成為共識的話，就唔應該咧係限於立法會，啊，行會都應該係咁。我話陳會嗰啲70幾歲老人仲多啦， 係啊， 係嘛？同埋呢個特首咧，亦都應該定70歲為上限， 冇錯。 嗱，如果咁樣咧，就有另外嘅受害人，其中一個咧，我估下小人之心就係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70幾咯，萬一咧， 佢覺得你哋依班都係廢嘅，就輪到佢大哥出山嘅時候咧，喂，你而家咁樣槍林彈雨咧，就誤中富居，或者咧係殃及池魚。嚇，呢個第一，第二，如果你話立法會70歲就要 DQ， 好啦，我當呢班啊連埋阿姐啊林建峰成班都係退位，係咪即係話任何香港市民到咗70歲，佢只要選立法會咧，係會被 DQ 嘅？即係70歲唔入得閘，係咪咁解咧？ 嗯， 喂，你話係咪違反基本法？因為你而家70歲要退啊嘛，做緊嗰啲好好地地明明愛國者、愛國愛港久經考驗，而家咧你叫佢冇一撈嘅原因就係因為70歲，咁佢哋落咗係另一啲新嘅人想選立法會，但係不幸佢又70歲，喂，咁佢咪被剝奪咗選舉立法會嘅嗰個基本法？ 啱喎，呢個邏輯好啱喎。因为咧，其实70歲仲有好多才俊噶嘛，香港 当然啦， 系嘛， 系啊，系嘛，喂，大把70歲才俊啊！ 喂，行政会议嘅工作个压力唔轻得过立法会啊，特别系特首，系嘛？咁如果你个立法会嘅工作70歲都应付唔到，话要俾机会啊啲后生噶啦，咁行政会议同埋特首嘅选举咧，呢条线咧系咪应该都划清划楚啊？应该。 你如果话唔系，即系年轻人咧，而家系大晒嘅，因为佢哋有见识，个个已经咧系牛津毕业啊，咩史丹福翻嚟，咁叶柳唔系史丹福咩？系嘛？啊，或者呢个 Berkeley 啊翻嚟，应该俾个机会佢哋。而家已经系玩 video game 同埋 TikTok 嘅时代啦。咁而家系咪年轻人系啱晒？系咪一到70歲自动变废老咧？唔好唔记得立法会最近出现一单奇案。就是呢個發現呢個叫做避孕套啊，係咪？立法會邊度係咪個廁所發現？ 廁所裏邊啊， 廁所發現避孕套嘅奇案，係嘛？嗱，呢個證明咧係立法會年輕嘅一代咧喺立法會裏邊不務正業，而且咧係有淫亂啊嚇嘅遺跡，係咪？嗱，我唔知呢啲咧避孕袋嘅細節啦，係咪啊？避孕套係未開封啊，定係開咗封啊？定是避孕套已经用过了一撇嘢就抌落个地下，连冲水都冲落厕所都懒得啊，系咪啊？咁即系话个大官员里边啊，吓好似呢个招大港，除咗对石狮子爬灰的爬灰，吓小叔勾小叔子的勾小叔子，系咪里边呢班年轻人啊，系咪有假真啊，系走去勾自己个媳妇秦可卿啊呢类咁嘅丑闻咧，系咪啊？喂，年轻系咪年轻大晒咧？系咪就系真系年轻先至啊？系干柴烈火啊嘛！70歲嗰啲咧，我就绝对唔信啊！唔信会有位咧喺劈低个嗰个安全套嘅。所以嗱，揸住呢个避孕套咧，就可以振振有词，就向阿爷咧系申诉，系国家申诉。你咁样睇法系唔啱嘅。香港嘅年轻人入到嚟立法会咧，佢哋以前有呢啲咁嘅 Me Too 淫乱啊，吓呢啲咁嘅。歪风邪气啊！我哋要70歲嘅人已经咧系清心寡欲，系全力咧嗰个心就放喺咧国家同埋咧爱香港嗰度，就唔系咧呢班僆仔咧系 仲系带住个避孕套咧，系走入立法会开会。啊，呢、這个理由已经咧足以咧系可以挽留啊！喺呢个70岁人唔一定会退。好啦，你如果话90个人太多，应该剁30个。我认为最公道嘅咧就叫抽签。啊，将90粒嗰个白波仔里边咧系60个白波就30个黑波。總共咧係90個波仔咧，好似六合彩咁裏邊搞，然後咧公開每人抽籤，抽到白嘅咧就無論你幾多歲都有得留低，抽到黑嘅咧對唔住唔好彩你出局，因為90個咧都係愛國愛港，係嘛？90個冇一個咧係港獨同埋咧係漢奸同埋亂港分子，個個都咁高咁大，所以你先叫完善咗立法會嘅選舉。你上次選舉大公民會全部話空前成功，結果 perfect。咁點解要用70歲劃線呢？係嘛？我話點解你唔抽籤？抽籤就最公道啦，係咪？你如果話唔係喎，太多喎，多個人多雙筷咧唔夠食喎，而家咧要慳呢個預算喎，咁最好就係抽籤啊！抽籤出局咧。我谂系一个最公道嘅方法，系咪 啊？当然啦，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其实换边个有咩分别啫？今时今日系嘛？大家都系投票，大家都系跟住呢个指示去投票，甚至其实咧，大家投嘅票系一模一样嘅。咁你换啲咩人，其实对于好多嘅市民嚟讲咧，真系冇分别嘅。最重要系希望咧可以个开销细啲，咁啊减人数咧。嗱，你提出呢、這个即系抽签嘅方法啦，我都觉得啱嘅。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其實可以考慮咧，即係除咗而家嗰啲叫自愿遣返或者自愿退選之外咧，其實可唔可以咧，就係、是即係輪住做咧？即係我意思係話咧，即係既然係咁啊，啊不如咁啦， 即係一個飯盒，一個飯盒 半工啊，半工啊，即係45人出半糧嗱、啊，半份糧你唔好笑啊，可能有人應承噶。因為立法會議員咧係有光環噶嘛，同埋佢個社會地位特別高，入馬會啊又會特別咧多人招呼。我覺得咁啦，其實即係順得哥情失嫂意，不如就將大家嗰份糧 cut 一半，就保持翻90個。嗱，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咧最緊要條數一模一樣啊嘛。咁呢個啊皆大歡喜啦。嗱，而阿葉劉淑儀嘅情況，我覺得佢可以援引咧美國嘅前眾議院院議長佩洛西。因為雖然而家佢退咗落嚟啦，唔係做議長啦，但係佢依然係議員啊，85歲啊，今時85歲啊，都仲可以啊，出到嚟啊，啊演說啊，同埋咧嗰種氣場啊， 訪問台灣啊，見蔡英文啊， 八啊幾歲時飛去台灣啊？你諗下葉劉淑儀咪可以用阿佩洛西嚟做例子咯，係咪先啊？ 咁佢完全有資格成為香港嘅佩洛西喎， 冇錯， 德高望重喎。 嗯， 而且长期对反中乱港分子嗰个斗争经验非常之丰富啊。 嗯， 啊，冇人之心得过佢。由2004年立法23条已经喺前线啊，系咧呢个咧英勇斗争噶啦，系有阿董伯伯做人证。咁你而家要佢攞？喂，如果将心比己，你系佢呢条气顺唔顺先？系咪啊？ 仲有啊，有人话咧，其实啲记者衰啊，唔好成日喺个女人面前提70岁呢条线。是不是即好罩忌的嘛，是不 是？人家賣開月餅呢都已經呢穿扎腰的這些旗袍啊同埋露尾腿。是一啲都唔似70歲。啊，你話17歲就誇張，啊，37歲就好似。是不是？即係呢個呢習以前呢，呢個叫迪南孟利啊，同埋仲有一個叫做范例啊，即係嗰隻即中秋月餅嗰時喺邵氏南國電影嗰啲啊。即係嗰啲香豔嘅嗰啲劇照都有一陣咧懷舊味，只不過咧一啲都唔啱喎，我覺得。 嗯， 係嘛？講呢個， 我覺得阿葉劉淑儀咧，佢唔介意咧，真係退落嚟，因為既然係咁啦，都冇意思啦。但係最重要係你唔好句句話，句句執埋去話七十歲劃線啊，大佬係咪先？ 佢唔介意啫，香港市民介意喎，係咪啊？哦，這個香港市民答應。 唔係，我問一個好簡單問題啫。我立法會裏邊，你寧願保留葉劉淑儀啊，定係想保留另外一個啱啱生完仔嗰個叫林林，我都唔知邊個嚟嘅，係嘛？你諗下，佢40幾嘅咋，係嘛？ 你後生 留翻俾佢啊，留翻俾林林做啊。 大肚生咗又要產假， 係啊， 係咪？ 係啊。 而家起碼葉劉呢啲唔會再生， 系嘛？阿林建峰、梁君彦嗰啲，亦都冇能力令人再生。嗱，恕我小人之心啦，系嘛 ？Correct me if I'm wrong。除非你两位系阿何鸿燊啦，啱唔啱啊？系嘛？嗱，呢啲咧，即系恕我咁假设啦，即系你个风险低啊，系嘛？后生唔系后生就威晒噶，呢支歌唔啱听噶，明唔明啊？吓，何况咧，你而家70岁嗱，系有咁丰富嘅经验。你应该咧就唔系话一刀切就唔俾佢哋选，系咩咧？而家你紧跟中央同埋国家，人哋咧啱啱成立咗个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你可以将呢班咧70岁啊嘅被指为啊呢个叫划线要退选嘅咧，继续发挥余热，可以喺立法会之上成立一个咧叫决策议事协调嘅立法会嘅机构。 嗯， 即是说赵紫阳那时1989年吧，凡是有重大的问题我们都要请示邓小平同志。即是说在国家里面呢，老革命老干部呢是一批珍贵的遗产来的，是不是？ 嗯， 所以为什么现在突然间有人是划线是70岁呢？为什么我说刚才古怪呢？包括我和你都被人利用了，知不知道？ 是吗？ 因为呢舆论大蛙嘛，对不对？ 系 嗱，呢个将呢个凸显咗70岁应该退，我哋上一集都中招啦，即刻点咗一个人个名出嚟啦。 我冇点啊，你点？ 点解佢73岁佢可以唔退啦？ 系啊， 嗱，冇错啦，后边有一股势力就喺香港做呢铺大龙凤嘅激将法，就系想凸显呢个叫70岁应该退呢个议题，然后远交近攻，系啊，弹翻入去咧系大陆。是对某一个人是乱被指为乱斩权位和连任做终身制某种的舆论压力。所以我昨天做完那集呢，我睡不着，想想想想刮自己两巴，死了，我今次做了老衬，知不知道？ 借你把口讲出来。 借别人拿去做炮台，我现在要郑重声明，不关我事， OK？ 我现在说的只是指香港特区的立法会。没有其他的什么目的啊，因为我哋香港人井水不犯河水，邻近地区几系玩呢啲咁嘅叫做年龄划线咧，啊呢个不在我考虑之列。系啊，呢啲系中国诶佢哋嘅嗰种政治斗争，你记唔记得叫七上八下？呢个当年江泽民系为咗逼退乔石，系嘛，同埋李瑞环，系嘛，就咧。嗰陣時咧就定咗個規矩，就係67歲到站就可以咧係連任一屆，係嘛？呢個咧政治局常委啊，尤其係 啊。 但係當你係你開呢個中共代表大會嘅時候，你68咧就要落啦，所以叫七上八下。嗰陣時用咁咧係嚟到逼退啊，喬石同埋李瑞環啊嘛，係嘛？跟住咧就成為江家班同埋上海幫天下啊嗱，所以呢啲叫用年齡劃線咧，係共產黨嘅一隻咧。是政治斗争的方式，所以不怪得我为什么这招有少少熟口熟面，还有香港未试过的，不通的。以前司徒华又做到70几，刘皇发又70几，不要说司徒华了，反中乱讲就算，刘皇发是不是德高望重啊？那时候点票曾玉成说等埋发叔啊，是吧？70几那些几时是定海神针来的，都是为什么你现在突然间说有人划线呢？是哪个人划线呢？是不是这个不通咯，是吧？所以到底是搞些什么呢？是不是在借这个叫70岁划线，是作为一种软对抗，是将香港变为一个干预中共最高权力斗争的一个炮台呢？我不敢说啊，我觉得这件事 QK 啊，是吧？我啊， 你讲上来有点似层层啊， 我啊，同你啊，同埋成班嗰班话70岁自动退位嗰班啊，你哋望清楚上面嘅形势啊，你哋帮咗边边啊？系咪对无形中软对抗，对咗某一个最高人物啊，系形成一个压力啊？最近啊，呢啲咁嘅海外媒体啊，呢啲咁嘅谣言啊，满天飞啊，又话佢俾人夺权啊，又话落啊。系嘛？结果人哋亮相啦，全呢个国际妇女大会，人哋咪出嚟啊！人哋出嚟咪几好中气啊！咪发表讲话咯。70岁，70岁有咩问题？人哋今年73喎， 照样出嚟。咁你呢头划线七十岁，咁特首咧，系嘛？呢个一连串嘅骨牌效应啊，产生嗰个后遗症啊，好麻烦噶，系咪？所以你系咪阿爷叫咧？边一范嘅阿爷咧？啊，我唔相信系最高人物嗰个阿爷咯。啊，因为对于佢嚟讲，七十岁绝对唔系问题，150岁啊嘛。如果你器官移植，系咪？成班七十岁嗰几个应该就话啊，我报名咧系上大陆去大湾区咧排队移植器官，翻翻嚟咧系做多70年都得。根据呢个咧，93月兵天安门广场嘅两巨头嘅讲话，系咪？我觉得好离奇嘅呢单嘢。啊，谁后边咧唔知道有啲乜嘢嘅古灵精怪嘢嗱？例如其中一个退选嗰个就叫张宇仁。咁啊，张宇仁咧喺2个月前咧都俾亲中嘅媒体咧系重点点名招呼，系嘛？喺今年较早时咧就香港01咧，于品海博士咧就特别啊针对张宇仁嘅，就话佢咧飞扬跋扈咧，好夸张啦，系成为咧呢个叫饮食界合艺嘅利益代理人啦，系嘛？只系着重于商界利益啦。系嘛？对最低工资嘅要求咧，系多次尖酸刻薄啦咁。所以今次咧，香港01咧发表咗一篇几权威嘅评论文章。嗱，各位睇睇啊，就系叫《野火人物退场，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就今次又挖翻张宇仁出嚟痛批，所以咧，香港01一早闻到阵风，就用张宇仁打出个缺口，跟住就系咧呢个叫做70岁划线啦，系咪？不过咧，里边有一段落咧，我就想引述 ，OK， 系嘛？佢话呢一段香港嚟嘅话，功能组别制度设计成为双刃剑。佢话功能组别作为香港政治演进过程中的特定历史产物，意在吸纳专业声音，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平衡社会不同阶层的参与。佢话不失为一件好事，但系佢抨击。功能组别以张宇仁所属的饮食业为例，雇佣了20多万从业员，服务全港市民。但立法会的议席决定权只由100多张团体票决定，区市议员和少数候选人之间形成高度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咁我想提醒一下香港01呢篇文的作者，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改方案，里面呢个叫新九组。同埋就係喺嗰個功能組別裏面係擴大選民基礎。喺30年前，呢個英國宗主啊嘅彭定康係已經睇出咗功能組別終有一日就好似你哋香港01咁講，係少數人得20多个團體係代表咗20多万，所以嗰陣時彭定康就給予飲食業20多万人投票權啊嘛。咁你又话佢违反基本法系嘛？你又话佢三违反？你嗰阵时香港01嗰阵时未出，但系咧佢后边啊呢班人啊，同埋民大啊，咪周住阿彭定康话佢喺度啦，偷天换日嘅系嘛？嗰阵时咪话功能组别就系功能组别，唔应该扩大选民基础嘅。彭定康嗰阵时咪将医疗界啊嗰个选民扩大到护士啊、医院里边嘅从业员都有份投票嘅。但你话唔得啊嘛，只系医生得嘛。好啦，你而家就话哦系双刃剑，系嘛？以张宇仁嘅饮食业为例，系20多万饮食业嘅从业员咧，系俾20多个团体垄断晒个利益。乜你今日先知啊？啊，英国人彭定康30年前已经高瞻远瞩，已经警告过你班土著啦，系嘛？你港人治港，话人哋呢啲叫议会民主啊！你唔好去 challenge 你个前宗主啊，因为佢做得你个殖民主咧，佢个政治触觉同埋政治视野同埋政治智商一定高过你呢个所谓3000年中国文化。 未来功能组别嘅选举系会改革嘅，嗱，因为而家咧佢仲未换晒血，譬如嗱，你讲医护界啊。教學界啊，或者而家你講埋呢個飲食業啊，其實都逐步咧引入咗好多中國大陸嘅新港人啊，或者專才。咁如果有朝一日咧，佢哋換血嘅程度換得差唔多咧，我相信嗰個功能組別咧係會開放嘅，就會俾嗰啲從業員咧去投票嘅。係啊， 未必啊。如果新移民裏面有 啊，呢、這個好似羅冠聰啊，同埋梁天琦啊，呢啲嘅新移民啊，你唔好咁樂觀，一樣唔會，嗰啲都係中國人嚟嘅。啊，如果佢開放得俾啲新移民一人一票啊，佢喺大陸俾得13億大陸人啊，包括嗰啲街頭大媽嗰啲投票啦，你唔使諗啊，嗰陣時一樣 keep 翻呢個功能組別，係嘛？嗰陣時又冇問題噶啦，而家有問題，因為有問題嗰、那個叫張宇仁。啊、所以呢個春江水暖咧，香港而家呢啲咁嘅立法會嘅 DQ 大風暴咧、啊，我就聞得到咧，即係睇到呢啲咁嘅評論員文章啊，同埋咧喺大陸一啲種種嘅跡象啊，係嘛？會唔會其實你已經成為大陸政治鬥爭嗰個版圖裏邊嘅一個環節咧？嗱、啊，呢、這個我唔知道。嗱、啊，如果係咁咧，就葉劉就要得小心睇路行啦，係嘛？如果你拒絕退嘅話，我不知道啊，系嘛？会有人开心的啊，会有人诶觉得你咁样嘅坚持系啱嘅，因为我都不退啊嘛。咁但系亦都有很多人咧觉得，喂，你是代表哪一位啊？同埋代表哪一边咯，系嘛？咁所以咧，即系点讲啊？佢如果是政治成熟啲咧，就不应该端起一个咁嘅面色。反而應該扮下嘢，係嘛？微笑帶對住啲記者，哦，這個、呢個咧，我哋服從國家決定咧，啊，服從咧13億中國人民啊嗰、那個集體意志咧，啊，繼續做立法會又好，或者換咗唔同嘅崗位又好，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都一定咧係可以用不同嘅方式為國家人民服務嘅咁啊！咁咪滴水不漏咯，系咪好过咧？你而家咁样嬲爆爆，话你班嘢同我死开，系嘛？唔好阻住我开会。咁呢个咧，睇在某啲人眼中咧，可能觉得，唉，真系啲定力唔够。即系如果我系梁振英咧，我睇到咧我就偷笑啦，系咪？嗱，所以喺呢件事咧，系亦都喺香港紧扣住，我认为扣应住。系好快就会浮面嘅下届特首嘅政治权力斗争。系嘛？啊，咁而家搞到咧就系70岁，如果唔应该选立法会，应该 DQ， 咁行政长官嗰条线亦都应该咧系一样，系咪？因为呢个系僭建出嚟嘅叫规定，你知大陆啦，大陆虽然个法律咧写得好详细，但系可以僭建一个叫新最新规定噶嘛。一旦规定咧，就算冇法律写咧，都雷厉风行噶嘛。或者最新的叫政策啊嘛，系嘛？所以呢件事咧，就我觉得都几复杂啊，同埋系一个咧宪制嘅危机， 系咁啊，截至而家我哋节目嘅时候咧，已经有12位议员咧宣布弃选啦。咁、仲有啲好年轻嘅啊，都唔知佢必乜水啦。咁啊，其实佢弃唔弃选都唔使宣布噶啦，系嘛？咁啊，嗰40多岁啊。本来应该是大把时间贡献香港，啊、但系点解要退选呢？ 仲有，我觉得呢个是一个指挥的合唱咧，就是你就算系退选，你不需要而家讲啊， 唔使啊，系啊， 而家又未曾进入呢个立法会咧，系改选嗰个选举期，系嘛？你咪迟啲宣布都得嘅。点解啊？个个都系喺 Facebook 啊，隔几个钟头呢个讲完又嗰个咧，摆明喺后边有人指挥啦。咁而家咧，啊呢位烈女咧。啊！我哋 Regina 咧就拒絕服從呢個指揮，呢、這個咧就真係有一種個人性格嘅， 係， 亦都係香港女性主義 feminism 嘅一個咧表表姐，我覺得係嘛？即係、就是、我哋評論啊，咩要公道咯，係嘛？所以香港啲男人係冇用嘅，係女人咧就真係嚇嗰個膽識啊，同埋原則啊呢啲咧，同埋佢勇於表達啊呢啲咧，係有一個《紅樓夢》嘅造反精神。 系啊，我见到个个咧喺个喺条走廊里边咧，啲男人啊回应记者提问嘅时候咧，都系知唔以对啊，模棱两可啊，唔敢直讲啊，啊甚至避而不谈啊，都唔够叶刘淑仪姐姐咧嗰种咧真性情，其实咧我几欣赏噶，真系。 系啊，所以咧即系做有时咧做人处世睇嘢就唔好单一个充满偏见嘅角度，系嘛？要睇成个大 picture， 系咪？要结合到《红楼梦》里边啊嗰扎。女性的人物、包括黄熙凤、薛宝钗、林黛玉、平儿、晴雯、这些、 就對 against 呢個叫假證啊、假蓮啊啊呢班咁嘅面目模糊嘅咩假敬啊呢班面目模糊嘅男人咧，都係一場性別戰爭。不過，姑勿論點咧，人生咧係充滿有時突如其來嘅逆變嘅，即係無論係成功啊或者失敗啊，係嘛，總係有啲唔如意嘅地方嚇。即係包括香港好多人，你話包括冇辦法入閘參選立法會啊，70歲俾人 DQ 啊。吓，觉得自己冇得选特首啊，种种失意嘅人士咧，我哋风云哥非常之励志嘅，永远天无绝人之路。如果你觉得啊，香港已经唔系我阿姐或者我阿哥所认得嘅几年前嘅香港啦，想换一个地方咧，系可以散下心。嗱，当然首选就大湾区啦。如果你唔中意去大湾区咧，唔紧要，永远有另一个国家打开道门，张开双臂欢迎你。这个就是英国。英国呢都有很多呢你未见过的好地方的。例如这一处呢。 10年前呢我做文化旅游节目《细说名城》的时候呢，曾经有缘揸车经过这里，是住过2晚。当时呢我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地方呢就叫做 Milton Keynes， 简称就是 MK。我当时在这处呢是见到哇一片的湖光和天色。我就好喜歡，因為呢度有齊英格蘭我喜歡嘅幸福色彩密碼三種顏色，就由春天至到秋天咧，佢有藍色嘅天空、翠綠色嘅草地，同埋加埋呢一間咧龍舍風格啊嘅酒店。嗱，呢個地方我當時咧都唔係唔熟悉嘅，因為我喺40年前讀大學啊，嗰間 Warwick 咧就喺呢度附近。嗱，佢有一個咧係非常之便利啊嗰個特色，就係咧。在这处坐火车去伦敦只有35分钟，还有揸车去附近的牛津和剑桥都在2个小时之内。另外去伯明翰就个零2个小时。如果你再高一上一点，有些朋友住在曼彻斯特就是2个多小时之内揸车到。它兼有大自然的悠闲和城市现代化的便利。就呢度每一間屋咧，裏邊啊都已經係人工智能啦，但係咧出到嚟啊，仍然有嗰種維多利亞時代啊，100多200年前啊嗰種不變嘅悠閒同埋咧自然嘅風光。嗱呢一樣咧，我覺得就喺香港同埋其他嘅大城市居住咧係得唔到嘅。嗱呢個咧就係同500年前啊嗰個文藝復興嗰個精神咧係好有關係，因為嗰陣時係由宗教。神圣嗰度咧系解放咗出嚟，人咧系要回归自然，吓将人嗰个价值咧就同天地咧系融为一体。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拜拜。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